参与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V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周五，按照惯例，我们的节目会为大家在每周五的时候推荐一本好书。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的名字叫做天才假象。说到天才，不能不提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俄罗斯世界杯。那在这次世界杯比赛当中啊，有非常多天才的球员引起了大家的欢呼。那在介绍今天这本书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几个这次世界杯当中的精彩进球。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面对德赫亚， C 罗长吸了一口气。德赫亚也是在过去的一个赛季欧洲赛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门将之一， C 罗助跑打出界，选择了一个角度， C 罗在这一瞬间和德赫亚两个人斗智斗勇，而 C 罗骗过了门前的德赫亚，将球打进，1-0，葡萄牙队取得了领先。 C 罗也是打进了葡萄牙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 俄罗斯 C 罗看一下 ，C 罗有机会自球先打球进了，这个球德赫亚是碰到了皮球啊 ！C 罗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使葡萄牙队把比分改写为2-1。 C 罗打门， 漂亮球进了， 漂亮！ 87分钟， 漂亮 ！C 罗帽子戏法，天助金红。他用一记任意球在空中写了一个 C 字，这是属于 C 罗的标志。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其实说到这次世界杯的一些天才球员啊，那么正好呢也和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本书有关，他们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眼中的天才球员？他们难道出生就注定着以后会成为世界顶尖级的球员吗？在这背后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误解或者是不为我们所知的一些关键因素呢？通过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本《天才假象》，或许能够揭示出一个人要想成功的关键因素。有请我们今天的分享人舒瑞。舒瑞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想问一下舒瑞啊，在你的印象当中，什么样的人算是天才呢？ 属于非常轻松的就能够掌握其他人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掌握的知识，甚至能够掌握其他人即便花费很大的力气也掌握不了的知识或技能的人。 那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对于天才的印象和概念有没有变化呢？ 对，就是看完这本书呢，你会知道就是所有的天才背后也有非常刻苦的努力、付出、练习，就是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句歌词用在这上面是非常恰当。 这本书的作者也很有意思啊，他的名字叫做马修·萨伊德，他是英国的一名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而且呢他还凭着自学考试考到了牛津大学读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并且是以一等成绩毕业。他在英国的乒乓球坛啊是 非常知名，而且两次代表英国参加奥运会。另外呢，他还有一个这个媒体人的身份啊，他是英国《泰晤士报》的知名专栏作家，以及英国广播公司一个时事节目的撰稿人和赛事解说员。总之，他也是一个跨很多领域的这么一位非常优秀的人物啊。他其实是从他所熟知的这个乒乓球领域或者是体坛领域哈，来分析天才是怎么练成的。在他的书当中，人们对于天才有哪些误解？ 对于天才误解，就是大家更多的认为天才取决于你的天赋，而不是取决于你后天的努力。但是这本书里面呢，就完全推翻了这种说法。这本书的一个大致的观点就是，天才固然需要非常出众的天赋，但是天赋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你的练习。 他首先是从他自己的成长和练习经历说起，我们也请舒伟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有意思。 对，也就是说，这个作者不管放到我们今天谁身边来看，这都属于爸爸妈妈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对吧？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他既是英国乒乓球打得最好的运动员之一，他还通过自学考到了牛津大学，他同时还有一个斜杠青年的身份，也就是知名的作者、记者。这样一个人，你要说他没有一点天才的成分吗？但大家谁也不会相信。他是这么描述自己的成功之路的，就是小时候他家里有一个乒乓球台，他认为这是他迈往天才的第一步路。他有一个乒乓球台呢，然后作为一个小孩他非常喜欢打，然后他还有一个跟他同样酷爱乒乓球的哥哥。顺带说一句啊，他哥哥后来也在体育上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是一个知名的乒乓球运动员。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什么出生就会打乒乓球的，而是因为他出生之后家里偶然有一个乒乓球台子， 还有一个陪他练球的哥哥。然后两个人从小就很喜欢打这个乒乓球，把这当成一个最好玩的游戏。然后更巧的是，他小学的老师恰恰是一位退役的国家顶级教练， 而那个教练呢又恰恰是为国家队啊选拔苗子的，非常热衷于体育教育的一名专业人士。 所以非常自然的，这位小学老师就发现了他和他哥哥的乒乓球才能，然后呢就把他们推荐到了那种专门为青少年集训的队伍里面去， 一个俱乐部。 然后他们更幸运的就是，这个俱乐部是一个24小时开放的俱乐部，也就是说只要你想打，只要你愿意打，你可以一天打到晚，一天打到晚。所以在他们住的那条路，那条路叫做银谷街，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但是据说英国 80% 的乒乓球运动员都是从那条街上走出来的。难道这是一个偶然吗？是发生了基因突变吗？这个作者说并不是这样，他认为那个俱乐部功不可没。 就是用他的话说，如果你生在别的街区的话，可能你和这个乒乓球运动或者是成为天才就越来越远了。 是的，所以他说自己看似天才的成功，事实上来源于无数的机缘巧合，以及最关键的还是他喜欢，他练习。 这是他认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就是你的环境可能决定了你日后的成才之路啊。 对， 当然也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因素，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很多不管是从这个培养的方法也好，还是说自己的心态也好等等方方面面认为天才不是天生的，天才是后天培养，是可以打造的。很有意思的是，那个地方产生了很多英国乒乓球的运动员 对， 同样是很优秀的选手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更优秀呢？ 对，这本书啊举了非常多的实例，其中以运动员为主，但是与此同时呢，它也会涉及到一些艺术呀，什么经济啊，然后围棋啊，国际象棋啊，一些其他的领域。那这个作者在这中间呢，他引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就是研究小组找了三类水平的小提琴手。这三类水平的小提琴手大致可以这么说，第一类是属于特别优秀型，优秀到什么程度呢？这些小提琴选手未来都有可能成为专业的小提琴演奏家。那第二类呢，水平也是不错的，成为一个独奏家可能不太可能，但是进入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管弦乐团，成为一个小提琴手还是非常有可能的。那最次的呢，就是属于水平一般般，那他们学习小提琴的未来目标是做一个普通的音乐老师。那么他们的年龄也差不多，然后调研人员调研了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琴啊，然后什么时候开始 请专业的老师来教导呀，什么时候进入一些专业的机构去培训啊，这些等等的条件水平都是差不多的。 好，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书里的内容哈。经过一番煞费苦心的调查与询问，发现这三组学生的个人求学经历非常相似，在求学计划方面没有任何差异。他们都是在八岁左右开始练习，也正是在这个岁数，他们都开始接受了正规教育。他们首次决心成为音乐家，也都是在将近15岁的时候。他们平均跟随过 4.1 个音乐老师。除了小提琴以外，他们学习过的乐器的平均数量都是 1.8 个。但是各组之间有一项差异十分引人注目，令人始料未及。最优秀的小提琴家在20岁前练习的平均时长就已经达到了1万个小时，比水平不错的演奏者们多练习了2000个小时，比希望成为音乐老师的演奏者多练习了6000个小时。这些差异的重要性不仅限于量的层面，已经引起了质变，足以使他们技压群雄。为了成为演奏大师，顶级演奏家比常人多付出了上千小时。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练习时间的结果。 对，这其实说到了还是大家可能都会比较熟悉的1万小时定律，也就是说真正有希望在这个领域里面成为专家的，被大家惊叹为天才的人，他的练习时长是超过1万小时的。 嗯， 这个作者他还举出了很多类似的例子啊。你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莫扎特是个天才，很小11岁就开始作曲了，那未成年之前就已经惊艳了整个欧洲，那么他真的是一个神童吗？这个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说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莫扎特从3岁就已经开始学习作曲了。你可能会非常吃惊啊，3岁好多小孩话都还说不好呢。那是因为他的父亲虽然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音乐家，却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音乐教育者，所以呢他在自己孩子3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让他练习作曲。而且莫扎特在6岁之前，他每天的练习时长，就是在音乐上的练习时长，就超过3个小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7、8岁出道的时候，大家说哇，出来了一个天才。其实他是经过了大量的专业的练习，而且他真正非常能够传世、能够代表他的作品是诞生于20岁左右。其实到他20岁的时候，他已经早已经经过了上万个小时的音乐练习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莫扎特作曲的小夜曲，我们来感受一下勤奋的天才的伟大作品。 那这个作者还举了一个其他的例子，就是老虎伍兹，泰格伍兹，那是美国非常知名的一个高尔夫大师。但是事实上他从几岁开始打高尔夫呢？ 他从2岁。 主持人表现得太淡定了你能够假装你说哎，我来猜一猜 因为这得益于他爸爸，他爸爸就想把他培养成一名高尔夫球的运动员。 对， 2岁送给他的礼物就是一个小小的高尔夫球棍，他就已经开始打球了，而且4岁的时候就已经给伍兹请了职业教练来培养他的技能。 嗯， 所以你想想，那么等到他10岁的时候，他其实他打球已经打了8年了，那肯定你再找一个刚刚握球杆的小孩来跟他比，那大家肯定会惊叹，哇，伍兹真是一个天才。 嗯，是。当然大家都知道，这长时间的练习哈，并不代表怎么样，还要长时间得法的练习才能够造就一个人从优秀到卓越啊。曾经我们也说过类似的书哈，在这本书当中呢也看到了相同的一些观点啊，就是说怎么练比练多久更重要。 我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可能会有这种反驳，你比方说出租车司机说，哎，那我开了20年车，老司机了，我的开车时长早就超过10000个小时了。但是你要把出租车司机的车技和专业的车手来比的话，那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嗯，这个书里面作者是以自己为例，他说我拿到驾照已经很多年了，按道理我早就过了开车10000个小时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可是为什么我的车技平平呢？他自己反思，他就说当我度过了那个从陌生到熟练的过程之后，我就不再刻意的去想着怎么去开车提高车技了，我开车的时候我心里有心事啊，我在看风景，但就没有那么专注， 我觉得 或者是没有那么刻意在练习了。 对，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这样，你开车的时候跟朋友聊聊天啊，然后听听广播电台的节目呀，这个时候可能你是用你的第六感在开车，你是进入了一种自动驾驶的模式。 对，而这个恰恰是影响我们从优秀到卓越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哈。另外呢，作者呢他也谈到就是怎么来练习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他还是以我们非常关心的这个足球为例吧。 嗯。 专门有人到这个巴西去考察，说这个巴西运动员哈，为什么那么优秀？你看巴西也经济也不是很发达，对不对？那么孩子们从小也都在沙滩上踢球，到底是什么原因影响了他们呢？后来研究发现，他们习惯于踢5人制足球。这个五人制足球意味着什么呢？ 五人制足球啊，你想正常的足球运动员一个队有11个人，那你现在只有5个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人碰球的频率会大大的提升。 碰球的频率是普通球员的6倍。 对， 而且呢就是足球更小更重，更需要精确的控球。那么所以说一旦他们到了大球场的话，足球的这个尺寸又回归正常了，又有广阔的空间任他们施展了。所以书里举了一个例子，巴西圣保罗大学研究足球运动的教授米兰达博士说，短时间加小空间最后练就了他们的高球技。所以 对，我看完这个时候我很想知道这个能不能引入国内，让国足也采用这种五人制。对， 所以呢巴西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前锋叫基科，他在72场国际比赛中为巴西踢进了52个球。他事后回忆，他说年少的时候五人制足球是我唯一的游戏，他是给孩子最好的足球启蒙教练。那说到足球呢，我们再说一个人啊，因为最近大家都在关注足球，就是罗纳尔多。他说如果你一直用五人制足球来训练的话，那么常规足球踢起来就很简单了啊。所以有人说这世界杯啊就是这个桑巴舞的这个狂欢节，但不知道这次世界杯他们会作何感想啊。同样我们再说一个知名的足球运动员吧，那就是人称小贝的贝克汉姆。贝克汉姆大家觉得好像在球场上非常的帅气，对吧？那这本书呢也介绍了贝克汉姆小时候练球的经历。他说贝克汉姆小时候呢会带着足球到伦敦东区的一个公园，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的从球上的同一个位置踢球，精准无误。贝克汉姆后来也说，我的秘诀就是练习，我一直都坚信想在任何领域有所成就，你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后来呢有这个英国的谢菲尔大学的体育工程研究组的专家对贝克汉姆的标志性的任意球还做了一个研究，他说贝克汉姆的任意球看起来完全是自然而然，但实际上是一项十分刻意的球技，因为他从球的一面入角踢出，创造一个弯角，使脚能够有效地包住球，使球上旋然后落地。他小时候一遍又一遍这样练习过，包括刚才你谈到的这个伍兹也是这样练习倒旋球的。也就是说 大量的天才，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经过了长期的练习，而且是刻意的练习，有方法的练习，才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而且吧，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当然也是他也是引用其他的科研团队得出的一个科研结论，也就是不间断的练习，它会，我们并不是熟能生巧，而是我们的大脑在我们不间断的练习中得到了改造。 嗯，是。 也就是如果你进行了10000个小时的目的性练习，就不是我随随便便啊，比方说我自动驾驶这种模式是不行的。如果你经过了10000小时的目的性练习，你的大脑就会得到一个升级换代。这是一项对专业的钢琴家的脑部扫描发现了，专业钢琴家的练习时长与其大脑的神经元神经连接数量成一个正相关。这个书里面举了个例子，也就是说你的电脑主机从奔腾1升级到了奔腾4。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那些运动员做出了匪夷所思的反应，他的反应速度这么快，他动作这么优美，然后接住了不可能接住的球，踢出了不可能踢出的球，但是其实他都是自然而然，那其实都是他的主机升级了。 嗯，是，这就是大量练习之后啊，给大脑带来的一些变化。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呢叫《天才假象》，正好这本书呢也是由一名英国非常优秀的运动员所写的哈，试图从体育这样的一个角度哈来剖析我们身边的天才他们是如何造就的。正好世界杯呢也正在上演，大家也可以结合你所喜欢的运动员，或者是在这次比赛当中哈有杰出表现的运动员，来分析分析他们是如何成长到现在的。在书里啊，作者有一个他自己参与的比赛很有意思，让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啊，是什么呢？就是他和一名世界著名的网球运动员在一起 PK 啊，当然不是打乒乓球，是他试图接住对方发过来的这个 S 球。可是呢，他跟对方说，他说你用你最快的速度发球啊，最快的速度。结果对方真的用最快的速度发过来的时候呢，他没有反应过来，球就已经打过来了。后来呢，对方又用了一个稍微慢一点的速度，他还是没有反应过来。诶，他就奇了怪了，他说怎么说我也是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啊，我的反应速度不应该比你慢呢，对不对？虽然你的网球速度很快，可是我们乒乓球也要求不低啊。诶，这个比赛引发了作者的一些思考啊，同时也把他的一些结论写到了书里，我们也请舒瑞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呢，这还是一个长期练习的结果啊，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是一个网球运动员，那当这个作者他跟这个网球运动员打网球的时候，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网球运动员的球和球拍上面，所以他让他很诧异的就是，诶，我明明看到他还在往地上拍球啊，怎么啪一下球就已经飞过我的耳朵了。但事实上专家就解析了，专业的网球运动员他们在对垒的时候，他的注意力根本就不是集中在球或者球拍上，而是集中在对手的髋部的运动，就整个身体的运动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第六感的预言的感觉，也就是他还没有打球，你就已经能够预先的知道这个球会从哪个角度飞过来了。那个时候专业的运动员就会做好准备了，而非专业的人你还在盯着那个球到底人家什么时候发球。但是这就体现出了一个专业训练和非专业训练之间巨大的差别。 对啊，所谓就是术业有专攻啊，任何一个领域要想成为天才，必须要进入啊这个领域的一些专业的练习，或者是到这个环境当中啊去提高自己啊。我们节目也即将进入啊这一节的广告，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些观点啊，如果在职场当中，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天才级的职员也好，或者是技术人员也好，或者是领导者也好，我们应该怎么来打造自己呢？ 首先就是持续不断的练习，一万小时的定律某种程度上它是合理的，但是这个练习必须是有目的性的，而且是要有专业的，就是当你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之后，它是要有你是不断进阶的一个历程，而不是说我在原地水平上啊，我保持一个每分钟跑50米的速度，我跑个十年我能成为博尔特吗？不能。但是你要是在不断的专业的练习之中，你在这种一万小时的定律在你身上是会发挥巨大的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作用。 另外就是环境很重要，一定要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一定要去优秀的平台和公司，如果现在不行那就去第二优秀的啊，或者是去第三优秀的，总之要努力的和最聪明的人最勤奋的人在一起工作。另外呢就是可能有人会说作者举的都是体育界的例子，对不对？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各行各业难道都像体育一样吗？这个话题呢我们放到下半段啊，和嘉宾一起来探讨探讨。不过作者倒是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大家都想成功，但是在体育领域呢一定是这个零和游戏。是什么呢？你如果按照很好的方法去训练，你提高了 10% 的成绩，他也会提高 10% 的成绩，那最后冠军只有一个，就跟世界杯一样只有一个冠军球队。但是如果是在职场，如果是在生产制造领域啊，如果是在经济活动的话，大家提高的是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那么我们整个社会都会得到复制，这就不是零和博弈， 就是双赢或者多赢了。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职场帮帮团为您推荐的好书《天才假象》，稍后见。 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吉凶，沉落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天造之材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南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比较多，气温和几千天比较而言呢，有一点点回落。那受冷空气影响，午后本市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但是分布不均。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中午是多云转阴，西部有零星小雨，西南风2-3级，最高温度28到30度。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30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5%。好，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最新天气情况。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叫做天才假象，作者本身呢也是一名运动员，同时呢他也是媒体人啊，叫做马修萨伊德。那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我觉得这本书啊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有参考性。因为世界杯当中有非常多天才的球员啊，那什么是天才呢？作者认为天才不是天赋异禀的人才，而是在有一定的机缘巧合、后天刻意培养的基础上造就的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呢是舒瑞，舒瑞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作者哈，他特别反感说天才就是天生的这个人才啊，因为他自己的例子也说明了。同时啊，他在书里还举了一个神奇的试验作为例子哈，天才是可以培养的。一个叫做波尔加的匈牙利人和他的女朋友克拉拉在匈牙利的一个小城市结婚了，在2年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就出生了。这个波尔加啊，他自己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呢，天才是可以培养的，他要把他的女儿培养成世界级的国际象棋手。后来他三个女儿都成了国际象棋领域的顶尖人物。比如说第一个女儿12岁的时候获得了女子16岁组世界冠军，没过几年成为了世界女子冠军，因为她长大了。第二个女儿曾经获得匈牙利象棋锦标赛女子11岁组的冠军，后来又卫冕世界锦标赛女子14岁组的冠军，还接着多次获得奥运会冠军和其他的顶级锦标赛冠军。再来说他的第三个女儿，第三个女儿呢，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连续打破多项世界纪录，夺得冠军，而且还击败了国际象棋大师，赢得了匈牙利锦标赛的冠军。此外呢，还占据国际象棋世界第一女棋手的宝座10多年啊。 总之，她三个女儿呢，都是世界公认的女性国际象棋大师。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们的父亲啊，让他们遵循了几个原则啊，刻意的练习，找名师来指导，同时呢，勤奋的在这个领域里面投入时间和精力。最终，他认为他的理论呢，是可以复制的。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啊，有一个荷兰的亿万富翁向他发起一个挑战，说我给你钱，你能不能够再收养三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男孩，把他们也培养成像你的三个女儿一样的啊世界级的运动员。当然他很愿意接受啊，不过他的妻子否决了。不是没有信心，大家猜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带孩子太累了。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他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他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他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哈、啊。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的案例哈、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我们也需要总结一些核心的观念，然后我们有朝一日啊，也能够和天才啊靠靠边。那下面我们请今天的分享嘉宾舒瑞哈、啊、来总结总结你所提炼出来的作者的几个核心的观点。 其实这本书啊，我们还有更多希望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些精华的内容。除了我们之前说的，就是你要好好的练习，一万小时定律是会发挥作用的，以及练习的质量和练习的时间是同等重要的。那这个作者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是整本书里面我最赞成他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你的内在动机非常重要。父母或者老师只能给这个未来可能成为天才的人指引一个方向，但是只有当这个人他独立的决定我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业人才的时候，他练习时长的积聚才会有意义。 对，其实看到刚才我们所聊过的这些内容啊，可能会有一些人认为，哎呀，只要付出这么多，不管他喜不喜欢啊，最终都会有收获，现在吃得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啊。但是不能忽略，就是他所举到的这些例子，包括贝克汉姆，包括伍兹，包括他自己，他们从小是特别喜欢足球、高尔夫球和乒乓球的。 对，就像我们其实身边也有很多例子啊，有时候我也会看到一些练琴的小孩，他在长大之后，他对父母其实是心里有一些抱怨的，他会说啊，我从18岁以后去读大学，我就再也没有摸过钢琴了，而且他们会非常的引以为荣。那是为什么呢？也就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喜欢这个东西，没有遵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在意自己在做什么，而仅仅是受到老师和父母意志的左右。就老师说你必须练，父母说你必须练，然后他们就进入了一个很苦的阶段，就练得很苦。但是我们所说到的像伍兹呀，像那个网球姐妹花大小威廉姆斯啊，他们都是2、3岁3、4岁就开始摸球，但是他们是真的很喜欢。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也提示了，就是起步较早被大人逼得太紧的孩子是会缺乏内在动机的。因此这句话说得非常好，这是书里的原话，我想说给所有的父母听，当然也说给我自己听，就是说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是在通往卓越的路上，而是在燃烧殆尽的路上。 如果说成为天才啊，天赋并不是特别重要的话，按照作者的观点啊，但是 兴趣 喜欢或者是兴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的、 啊。同样呢，在职场当中我们也可以引申，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啊，这个专业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我不喜欢，那么你喜欢什么呢？有人说我还不知道我喜欢什么。那你去赶快挖掘你喜欢什么，因为只有在你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上面，你才会成为天才。也许有一些人呢，他是不喜欢但很擅长，他也会做得很好，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你通过刻意的练习加上足够多的时间，你也会成为很优秀的人才。但是这种培养出来的人才，他是不是会少有灵光一现的妙举啊，或者是壮举？ 感觉上当然我这个论断可能并不是非常的严谨，或者但是呢，我的感觉是你要在一个领域内成为一个专业人士， 你通过勤学苦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你要成为这个领域的顶尖的人，成为一个天才式的人物，那除了勤学苦练，你必须真的喜欢它。 这个观念呢，也是作者在这本书的后半段 是 才提示出来的，所以看书不能只看一半。 对，所以刚才除了说内在动机之外啊，然后这个作者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你到底喜欢什么，可能你要珍视你人生中灵光一闪的时刻。比如这个作者他自己，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他也说了自己以前念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成绩呢也只是一般般，但是他是为什么突然就是对经济萌生了巨大的乐趣，而且通过自学最后成为牛津大学的优秀的毕业生呢？他说这个机缘非常的巧合，他是18岁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高中毕业了，就在家里看新闻，看到那播音员喋喋不休的介绍啊，又要通货膨胀啦，然后我们的政府是如何花力气想要努力的抑制这个通货膨胀巴拉巴拉的。诶，他突然就觉得这个事儿非常有趣，他很想要搞清楚为什么能够把人类送上月球的政府却没有办法控制我在本地超市买一个东西要花多少钱。 诶，感兴趣了。 对，他呢就特别想弄清楚通货膨胀是什么，它的原理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来应对，然后他就买了一堆书开始自学经济学。 嗯， 他这个自学他说每天看书看到深更半夜，但是他不再觉得苦了，他不觉得学习是个费时费力的苦活，他反而他觉得自由自在，而且在他弄不懂一个经济学概念的时候，他反复的去试去重新学习的时候，他也不觉得有挫折感，他觉得自己在不断的成长。所以呢他就提出了这种灵光一闪的时刻决定了他最后走上了一个经济学的这样一个道路，而且他最后成为了一个作家一个记者，这等等这些方面在他这个灵光一闪的时刻都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叫做《天才假象》啊。刚才我们谈到了作者本人的经历啊。如果说有人认为你在某个领域是天才的话，那你要是在别的领域再获得成功的话，大家会认为你是个通才。但是作者好像通过他的这个实际的经历认为，也没有什么天才和通才之分啊，只有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些，比如说你的动机如何，你的兴趣在哪里，你是否经过了专业的刻苦的训练等等啊。当然说到这个努力啊，实际上作者在书里面举到更多的例子呢，是这个体育界的啊。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体育界的努力和我们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工商界的啊，比如说某些这个高科技领域的这种努力区别开来对待呢？也就是说体育的努力它是有一套技术方法技战术打法的，而比如说我们是程序员，比如说我们是这个操盘手，我们是这个投资领域的这个专业人士，可不可以把这些努力都相提并论呢？我们在这个领域花的时间越长，我们受到的培养，我们受到练习越多，就能够出成绩，就能够产出更多的效益来呢？不知道舒瑞你怎么来看待？ 我觉得医学领域，就是科学领域和医学领域，努力肯定是会有成果的。 嗯， 你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比方说你是一个看心血管科的吧，那你如果看大量的片子，然后包括那些正常的片子是什么样，然后有病变的那些片子是什么样，我相信大量的积累之后，那再有这样的片子拿到你面前来，你可能扫一眼，医生扫一眼他能看出毛病在哪儿，我们普通人肯定是不能的。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练习的结果嘛。 说到医学领域啊，作者也举了一个例子啊，他就以这个医生看这个乳腺癌患者的这个 X 光片为例啊，他说有一些资深的从业多年的全科医生， 从这个 X 光片当中来分辨到底是不是乳腺癌的这个成功率哈，还不如刚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科大夫的这个成功率。人专科大夫呢，虽然说从业时间不长，但是一直学的是这个领域。你虽然是这个全科大夫，但是呢，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分散了你的这个注意力，你没有办法在这个领域里面精进，所以你还不如人家专科大夫啊。 嗯，对。 当然，说到这个企业经营管理这事儿，你认为？因为这个领域其实也没有说一个恒定的方法，不像医学是吧，或者说像体育，它是有一套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培养和这个练习的方法的。你比如说我管理一个企业，有很多种管理方法，有很多种管理哲学，那难道我在这企业里面这个时间够长的话，我就会把这些企业经营好吗？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挺难讲的，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有必要的，那也就是说你的经验的积累肯定是有用的。你在不同的行业，然后你做了20年，跟你初出茅庐然后在这个行业去创业，你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对于市场的走向，你的这种第六感的敏锐度，我相信是不一样的。 嗯 啊，但是你要说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什么经营的训练的方法吗？我觉得这个还真没有。 嗯，其实以企业管理为例的话呢，他接触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身边的人以及周围的大环境。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几个变量啊，环境的变量包括比如说这个产业政策呀，企业的竞争对手啊，市场啊消费者呀，当然也包括你比如说你企业的这种资金面的情况哈，等等，还有这个企业的这个生产经营管理的现状，那身边的人，那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啊，你的下属啊，或者是你需要哈和他们保持良好关系的这么一些合作伙伴啊，等等。其实这里面有众多的变量，不亚于啊你在进行一场世界杯的这个比赛，任何一个变量的改变都有可能影响到你是否进这个球，或者是影响到你做这样的一个决策是否正确哈。很难说，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做一个类比，也是来自于书里的一个例子。这个案例呢，我们请舒瑞来介绍一下。 对，就是讲一位资深的消防队长带着他的队员去救火，然后呢，他们走进那个厨房，火明明已经扑灭了，但是那里面依然非常的热，而且呢，就温度越来越高。这个消防，我要说明的是，他们在一楼啊，那是一个平房，在一层。那个消防队长他突然就是他的第六感突然就出现，他命令所有的人马上立即撤退。所有的人刚刚撤退，这个房子的地板就烧塌了。原来这个火源是在地下室，就这个房子有地下室，是地下室引发的火。所以他们扑灭了那个客厅和厨房的明火之后，发现没有火了，温度还在不断上升。后来就有人去采访这个消防队长，就说您也没有拿到那个房子架构图，你是怎么知道地下室起火了？这个队长自己也说不上来。事实上，这正是基于他多年的消防经验，他的那种第六感其实是来源于他一个丰富的经验，然后调动他的大脑，其实已经自动运转，做出了非常复杂的判断。但是这个判断复杂到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是怎么做出这个判断，就下了指令。 嗯， 这就好像你要去采访一下，去采访伍兹，或者去采访 C 罗，你是怎么打出、怎么踢出那么精妙的一球，对吧？空中还飞了个弧线，绕过了若干队员，最后精准的进入了球门。你让他来描述我是怎么来做出这个动作的，其实是很难描述，但是他的身体自动的做出了判断。这个作者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让我们猜一猜啊，一张纸对折，让它的厚度变成原来的两倍，你重复这个对折的步骤100次，猜一猜这张纸变成多厚了？ 嗯，应该能从地球到月球。 错，但是你已经很有进步了，是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800兆倍，还要多， 更多。 这就是说，就难以想象，对吗？可能我们想也就估计也就变个几米吧，要搁我的话，我觉得也就十几米，撑死了就十几米，但是并不是。这就是说，人们在持续不断练习中，你获取技能，然后你的手眼大脑的协调配合，你这个一系列的练习让你产生了组合型爆炸的效果，是超乎你想象的。 嗯， 一个人的成功不是没道理的。你比方说像李嘉诚，纵横山海这么多年，然后屹立不倒，他可能有好多判断，你说诶，您是怎么做出这么精准判断的？他可能 你要是他头头是道的来说还真不一定，但是他就是做出这种判断，我觉得就跟那个消防队长命令大家从危险的地方后撤其实有某种异曲同工的那种地方吧。 一个人一个球员进一个球当然非常了不起， 嗯， 但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够持续保持稳定的状态，即使不进球也不会犯太低级的失误，对不对？嗯，那说的天才呢，会想到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的一篇名作叫做商仲永，嗯，啊，他的天才时间很短，只有几岁的时间，几年的时间，那么怎么才能够让一个天才更稳定的发挥水平，不管是在哪个岗位，医生也好，体育界也好啊，等等。作者有没有提出他的一些观点？ 啊，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可供借鉴吧。我们也知道高考刚刚结束啊，高考里面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就是平时成绩很好，一逢大考就倒，就是属于考试的时候很容易失手的那种好学生。 嗯， 那其实这种情况在运动员身上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他们常常要面临重要的比赛，那不是你胜就是我负，所以呢他们更加需要一个稳定的心理素质。这个作者呢其实他是提出安慰剂是真的有用的，你当你得一个普通感冒的时候给你一个小糖丸，可能跟给你吃感冒药的效果是一样的。 嗯， 就是人在心理层面上有时候你的心理的那个发挥的那个作用会超乎你的想象，所以顶级运动员在重大赛事前他们的自我心理建设就是必胜，我一定会赢，我会赢。他说哪怕这是一个非理性的乐观主义，大家也必须这么自我建设。包括他自己，他在重大的比赛之前他会找一个很安静的小房间，然后走进去，然后在里面做深呼吸深呼吸反复的深呼吸，然后告诉自己嗯，我准备好了，我一定会赢。 嗯，其实也有相关的这个研究证明，一旦你的信念是必胜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各方面呢也会随之去响应。一旦你的信念变成啊，哎，行差不多也可以，可有可无吧，那你的身体的各项机能也不会达到最佳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其实也可以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联系起来，比如说你马上要去参加重要的一个招投标，你马上要代表公司去进行谈判啊，你马上要在公司内部做一个重要的决策等等等等，可能你的行为会影响到很多人，可能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么怎么来提高自己的这种心理稳定性，以至于不让自己做出太有失水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我觉得书里所谈到这些运动员的例子是值得我们来借鉴和学习的。 对，这个地方还得补充一句啊，就是这个作者还说了，就是你的这种乐观非理性的乐观主义并不代表你要脱离现实。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高超的心理技能，就是一方面你要非理性的乐观，树立你必胜的决心，另外一方面你要积极的面对自己的弱点和失败的可能。他说这个听起来有点像让我精神分裂啊，我一边相信我必胜，一边要做好积极应对失败的可能。他说但是真正优秀的顶尖的运动员他们是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怎么做到呢？就是我在赛前我深谋远虑，对我的弱点和失败的可能性做了现实评估，然后做出了决定我要怎么来比这场赛。但是一旦我做出了决定付诸行动，我就放开我所有的束缚，打开思想的阀门，自信满满的出击，就像从来没有人质疑过我会获胜一样。确实挺难，我虽然读出来了，但我觉得对，所以顶尖运动员他们还会有心理辅导员一直在旁边陪伴左右的。 打个比方哈，就比如说我们打牌，明明知道我手里的这个牌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我在气势上我一定要战胜对方，让对方呢认为我的牌是非常好的。此外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表现呢影响到整个牌局的这样一个走势啊，也许我的这种劣势就没有被充分的暴露，或者是没有被对方充分的发现。 对，最后呢这个作者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你们要多表扬，如果你真的希望一个人进步，你要多表扬他努力，少表扬他聪明。因为聪明给人一种心理暗示，我一切都是天赋所带来，那如果我失败的话也是我天赋所限制，人就很容易陷入一个固定思维模式。而努力型的人他就属于成长思维模式，他会知道自己的智力自己的能力都是可以靠后天努力提升的。 嗯， 那么这样的话一旦他的这个思维模式形成了，他就会把每一次失败视为自己成长的磨砺之一，不会沉湎于挫折之中。因为反正我这次是失败了，但是我会通过努力进步的嘛，于是他就会不断进取。 好了，听众朋友，